怎么还扭头往后看？教练，咱不是有后视镜吗？ 而现在车还有那个后视的那个小屏幕。 雷达报警。 冒险？ 甭管那个。 雷达报警 啊！啊，我说的看，你看后面看清楚。 啊、 哦。哪天要没有这报警怎么办啊？不会倒车了？ 那可得看后视镜啊！您也别扭着头，您这么着。 这样看得清楚，知道吗？听我的技术要领。哎，打轮回，对，这样转，哎，好，你看，哎，停。好，技术要领我说完了啊。 记得真好。 那是我什么人啊，老司机了啊， 正压线上， 什么眼神啊， 这到标准线上、 哎、 您画的那个标准线， 对，照我这个来，听见没有， 嗯，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就该线了， 别着急啊，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来，所有人你们几个把手机都拿上来 啊， 啊， 叫我叫我叫我， 我们不开车打电话， 你拿上来有用，把手机借我用用。 不，您要什么我给您摆，您别这玩意儿家里还找我呢。 放心，丢不了，你给我给我给我。哎，拿来。 给您。 哎，都拿来。拿来吧你。 哎呀， 哎，看好了。 哎哎，别，这多脏啊。 这有什么，你手机又不太脏。 你怎么往地上放啊？ 那怎么不行啊，来，我又没放地，放在线上，你看这是线啊。黄线啊，不许压啊，一会儿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好了。啊，同学们，你们都认准自己手机了吧？ 啊，认准了。 还认识自己哪个是手自己手机吧？ 我那在线上第二个。 哎，你这个呢？ 我那也上线了，第六个。 大家都看好自己的手机，一会儿呢，每个学员上去做一次这个动作啊。如果压着这手机，谁压的，你们就找谁赔。 那如果没压到呢？ 没压到的，达标了就把自己手机拿走啊。等下一回再来啊，来，头一个。 果然是这样，下手比较狠。 哎呦，教练， 头一个。哎 啊， 怎么着？ 我觉得您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哎， 通过您这个安排呢，我们肯定这个动作做的会相当的规范。 哎， 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这把手机要压了怎么办呀？ 谁把谁手机压了？ 我把自己手机压了。 那就一个字儿。 啊， 该，谁让你不注意我说的这技术要领了？按我说就压不着，听见没？来，头一个， 头一个是我 压去。 我，老师，我 啊， 看清楚就让我这么收拾我，收拾那个，我对不起他。 你甭对不起他，还没开呢，注意不就完了吗？ 那我上车了。 哎，哎，这种态度就好了，开呀， 哎、 给油，走， 走走， 转。打，哎，打轮，对， 压着没有？压着没有？ 你停那边了。 那边就压不着。 你压谁去了？你没看见那边人直躲啊？ 哦，教练，我是想看那边有标准线，我是不是压那个线？ 压他干嘛使？往这儿压。 哎， 就往手机这边压。哎，这条线呢？啊，来。 有没有？ 没有。 要不要再左一点？啊？ 再左一点？你先睁眼看看，你原地动了吗？ 太危险了。 什么叫历险？你好歹摸着方向盘，你别闭眼啊！这是不是真成下压了？ 我又灵魂出窍了！ 你还真魂还原的，快点快点！ 那我就，几位，我先对不住大家了啊！如果是真的啊，那么千万你们这个买保险没有？买保险没有？ 教练，我们这时间都浪费在这车上了。 教练，成功了！ 成功什么了？ 不用赔手机了！ 你不用赔手机了？ 微信的、发微博的都活下来了。 是啊，你是不用赔手机了，你陪我上医院吧，你压着我了。 哇， 好，下一个。 教练，我打个电话。 先赶紧的。 妈，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外边学车的，也许手机保销联系不上您，您别着急，您就知道这几天没您这儿子。 喂， 哎。 爸，哎，是我，那个您给我汇点钱来吧。 那个什么， 我这手机， 你再找别人吧。 没丢。 我这练车的， 我这不练车吗？所以要需要汇钱买手机了。对对对，啊，没听明白呀、啊？哎呀，我您也别明白了，您就给我汇钱吧，赶紧啊！ 我跟您说啊，我学车的，这些日子可能都不联系了，联系不了了。嗯，好，就这样，甭着急，没事儿啊。 您银行是吧？就是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可能换号了，因为我学车了。 停吧。把手机都拿回去。 老家在黄冈的一位小蒋遇到这么一件真实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们演的这段，他